着招架，等这赴约者期待的人，迷人的夜，明月一弯，从雾中照射，沉醉于甜蜜。是否会停？此生倾心疯癫一夜情，人尽痴情，谁能安静？期望此生一醉，莫再醒。来吧，激情无负生命，放声高歌，长夜不要静，沉醉于甜蜜歌声，抱拥。是否会停？此生倾心疯癫一夜情，情长长如梦。给我知晓谁人爱我，让我坐于你跟前我，沉醉于甜蜜歌声，抱拥所爱，令世间顿时仙境。这刻是否会停？此生